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平安。好，感谢神，亦都再一次多谢大家嘅邀请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去敬拜上帝自己。都有咧一段时间咧冇同大家相见面啦，咁但系咧，我哋又感谢神可以同大家一齐去敬拜神咧，系好雀跃、好开心嘅事情。我特别咧知道教会虽然系面对住唔同嘅难处啦，特别系知道咧有一段时间冇咗牧者，咁但系都想大家咧俾啲掌声大家，好唔好啊？雖然人生總會有經歷，或者教會都一樣的，我們都沒得可以防疫，我們 都會經歷一些不同的高低的難處，但大家的堅持，特別是執事裡面的那個承擔，是一點都不容易，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是一起去見證上帝，上帝仍然是教會的元首，任何的時間上帝都是帶領著祂自己所愛的教會的。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一個題目，是自由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去旅行自由行的？有多少人喜歡的？哇，大部分都喜歡、即是去韓國、去日本、去歐洲，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自由行，甚至乎很多弟兄姊妹其實沒有去過的地方都可以拿著本書一早預備了東西就去到就自由行了。他說自由行有什麼好處呢？自己喜歡去哪就去哪，自己的步伐、自己的時間、自己決定，是吧？喜歡幾點鐘起身幾點鐘起身，跟團呢，鴨仔團啦，有時候那些地方又未必你想去的啦，你想留耐一點的地方呢又要趕著你走啦，你不想去的地方就要你去啦，你不是一定想消費的就要你買東西啦，跟住之後呢幾點鐘起身又要去規住曬啦，咁跟住塞車又冇得轉去那個路線，所以呢越來越多人呢是喜歡自由行，甚至乎呢是特別在這個疫情之後呢是報復式的旅遊嘛，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報復了有些可能報復的現在 都出了去，所以今天回不到崇拜都不定，所以報復式 的旅遊就去自由行了。但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呢，如果人生都是很喜歡自由行呢，又是不是一定是一件好事來的呢？早前發覺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個新聞，發覺呢是第一個的國家呢是特別在憲法裏面去立了女性有墮胎的權利，他說這個是他完全合法的權利，要保護這個權利。他在他們抗議或者出來示威或者慶祝的時候的標語就是 My body, my choice， 我的身體是我的選擇。在此在我們今時今日所身處的社會，特別是北美的時候，我們都慣了這個口號，甚至乎都會覺得加拿大都很講人權，是不是覺得這個這樣的表達都是相當正確的，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權利， My body, my choice， 我的身體由我的選擇，好像很合乎理據。另外一個呢，加拿大也都更加的埋身了，我的 gender， 我的性別呢都好像是由自己的喜好所決定的，所以你看到那些洗手間的標誌嘛，男的洗手間的標誌大家明白啦，女的洗手間的標誌明白啦，就算你那天是姊妹你沒有穿裙你都不會去了褲那邊的嘛，是吧？你那天是弟兄你穿了條蘇格蘭裙你都不會去了裙那邊的，但是呢你中間見不見到其中一個 的標誌是怎樣的？半截的裙的，它表達就是任何的性別都可以入去。當然我們不一定要去歧視，也都不應該歧視，但是呢是不是等於我們的信仰告訴我們，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性別都是由我們自己的喜好所決定的呢？如果我們人生都是很多的自由行，什麼都是由我們自己所決定的時候，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特別是你們教會今年的主題，記不記得是什麼？我相信你們記得的，我就收到的時候我就背著 的時候，是吧？要去復興、禱告，跟著呢專心等候。你有沒有想過這個主題呢其實是非常之不合時宜的？不合時宜的就是說的是跟這個世界是唱反調的。那你說有什麼唱反調啊？復興禱告而已，這樣你知道禱告就是說誰做主啊？上帝做主啊。所以你知道啊，當你合埋雙眼禱告的時候，你知道你的認信是上帝是主啊，不是要上帝听我们说话这么简单，是上帝是主。跟着呢专心等候是代表什么？专心等候就是告诉你，就不是按着你和我自己心想的步伐时间表的了。所以换句话说，你和我呢按照今年大家教会所定的主题呢，你和我是没得自由行的。 亦都好可能话俾我哋听，按照大家所定嘅，我哋真系去复兴祷告、专心等候嘅时候，就更加佢话俾我哋听，我哋就系操练我哋嘅人生，系跟随上帝而行，而唔系我哋自由行，唔系我哋自己想点样就点样。今日所睇嘅经文咧，都系俾我哋一个咁样嘅鼓励嘅。我请咧大家先同我一齐再读呢几节嘅经文，好唔好啊？大家一齐读啊，唔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嘅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增重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第一段经文的时候，去到出埃及的24章，你都知道以色列人是出了去埃及了，过了红海了，但是去到呢入去迦南地未？未去到迦南地，还仍然在旷野的中途。其实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最好的就是立即可以进入迦南地是最好的，中间就要去过了一个这样的阶段。但是就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叫摩西上到去山，特别呢他去形容那个山呢是什么山？特别用那个山是神的山，神的山即是哪里？神的山即是哪里？神的山即是西乃山，是吧？我们可不可以叫 Burning Mountain 是神的山？ Gross Mountain 是神的山，行不行？我现在再看。好了，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是15-18节24章，麻烦请。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经文特别 有几个的形容的，有云彩遮盖，跟住特别形容是有耶和华的荣耀在西乃山上面。不知道你怎样去想象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是怎样的？那种光芒。我好中意咧，即系用一个嘅形容咧，就系讲紧咩叫耶和华嘅荣耀。耶和华嘅荣耀就系形容唔到嘅嗰种嘅荣耀，即系上帝嗰种嘅光芒，上帝嗰种嘅大能，上帝嘅临在就喺呢个嘅西乃山里边咧去展现出嚟。就喺云中嘅时候，耶和华上帝就同摩西去显现，系向佢咧可以作出呢一个嘅启示。所以经文里边就讲佢话呢个就系神嘅山。換句話講，是不是因為西乃山特別神聖，所以叫做神的山？你說也是很漂亮的，有多少人去過西乃山這個朝聖聖地，去過西乃山那裡？大家都有去啊。是不是半夜上山的？你們不是啊？我就未有機會去過，真的很可惜，有機會一定去。我就有姊妹咧，佢話俾我聽，佢去嗰陣時候咧，西乃山咧係半夜嗰度就叫佢哋起身，跟住就上山。咁佢話咧，即係有兩種方法，你一係就行上去，一係就騎驢仔上去。咁佢就話好啊，咁我俾錢騎驢啦，咁冇咁辛苦咧，騎驢仔上去。咁跟住一路上啦，咁佢一路嘅時候咧，佢就問嗰個導遊點解要半夜要上山啊？點解唔係等日光日白先上去咧？咁嗰導遊就答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咧。如果日光日白的時候咧，知道那度好曬，可以好熱嘅，所以佢話咧，即係如果真係等到咁光嘅時候上去咧，大家頂唔順嘅，所以咧就要早少少要上去啦。第二咧，佢話咧，佢行上去嗰陣時候咧，嗰度係其實隔離就已經係懸崖峭壁嚟㗎啦，所以佢話如果好早嘅時候日光日白你睇到咧，你驚嘅，你腳軟嘅，你唔敢行上去。所以等你半夜睇唔到嘅時候咧，你就跟住上去咧就唔知道發生咩事，係原來好危險嘅咁。咁佢就咁樣上去西乃山，我話西乃山，真係好哇神嘅山，但係其實唔係因為西乃山本身有啲咩嘅宏偉，或者西乃山本身有啲咩嘅神性，係被稱為神嘅山，因為係耶和華上帝喺其中。你都記得摩西，上帝係對摩西顯現嘅時候喺邊度啊？喺野地，摩西見到火燒著嘅荊棘嘅時候，摩西就行落去，上帝點同佢講乜嘢啊？将你的鞋脱去，因为这是圣地。什么圣地啫？他日日都是这样在那里的， 係嘛？啊，即係日日都係你諗下，你日日都翻工，你聽日又翻啦，咁你會唔會突然間聽日翻嘅時候 ，boss 同你講這是聖地，請你嘅鞋脱咗佢咁？咁啊點點咩聖地啫？所以聖唔聖唔在於嗰個地方係咪一定神聖，聖潔成為上帝嘅山係因為上帝嘅臨在，上帝嘅臨在出現嗰度嘅當中，同佢嘅子民一齊。換句話講咧，這是聖地，係咪啊？大家都唔係好想反應啫喎，係咪聖地啊？無論平安堂係聖地，咁你係咪聖民啊？係啊，你就係同上帝一齊，上帝就係喺我哋嘅中間。所以西奈山係聖山啊，我哋喺教會裏面都係上帝所賜下嘅聖地。要話上帝喺其中同佢嘅百姓顯現，同摩西顯現喺當中彰顯佢自己嘅榮美。好啦，但系跟住经文再继续讲落去，去到四十章啊，隔咗好多章嘅经文啦，我再请大家读啊。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嘅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嘅荣光充满了帐幕。啊，睇下考下大家咧啲记性啦。四十章呢段经文同头先24章嗰段经文咧，有冇一啲字眼系重复出现噶？有雲彩，仲有冇啊？遮蓋榮光，頭先就講榮耀係嘛？哇，大家好叻喎嘅時候啊，即係有啲幾個咁，即係換句話講，頭先講緊西奈山被稱為神嘅山，係講緊耶和華上帝向摩西顯現呢個係上帝嘅啟示，上帝嘅臨在。而家咧，上帝嘅臨在仲係咪喺山上邊啊？頭先有講過啦，只有摩西可以上到去西奈山，其他嗰啲嘅長老百姓上唔上到去啊？上不到，只是在下面那裡等而已。但是現在呢，耶和華上帝透過帳幕，他是將他的雲彩和榮光充滿住整個帳幕。換句話說，耶和華上帝就是從西奈山可以遷移去到他們的中間，因為帳幕就是在百姓的中間。換句話說，即是說上帝就是在百姓的中間居住。哇，原來近了很多了。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那些广告的，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一段时间我就都挺喜欢一个广告的。一个广告就是很慢的，那个人旁白把声拍着一些很靓的风景。跟着他就说，这个地方环境清幽，有高尚的学府和地灵人杰。所有进入去这里的时候，哇，都是即大家都是即艳目一新的。跟住賣完成個廣告，原來做咩嘅咧？就喺 UBC 嗰度賣樓嘅，就想話俾你聽，原來住近 UBC 呢個地靈人傑、環境好嘅地方、高尚學府咧，你嘅人都唔同啲嘅。跟住有另外一個咧，又係類似嘅一個廣告啊，不過都係 UBC 嘅，不過原來咧係賣佢裏邊嘅 daycare， 就話佢咧好似咧入咗佢 daycare， 等於入咗 UBC 大學咁樣噶啦，啊咁樣嘅喎，一個廣告啊，諗下。即如果咁樣嘅廣告都得，你入到去 UBC 嘅 daycare 等於入咗 UBC 大學嘅話咧，你諗下耶和華個帳幕喺其中，哇，同我哋幾近啊？係咪嗰種嘅榮耀？係咪嗰種嘅我哋嘅福氣？原來耶和華上帝係喺我哋中間，上帝冇離開啊！縱然佢嘅百姓係喺曠野，似乎係好困難，但係上帝從來冇丟棄。上帝冇離開。縱然有時候我哋覺得乜唔係耶和華上帝與我哋同在，就應該事事都順境嘅咩？有時候我哋未必明白，但原來上帝並冇離開。其實呢句嘅説話，士師基甸亦都有問過，同埋咧，其實你睇創世記已經答咗噶啦。當約瑟佢被賣，當約瑟被賣去到甚至乎咧後屘要去被屈坐監嘅時候咧，經文成日都落一句註腳嘅。那句注脚就是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凡事都顺利。啊，你想不想这么顺利啊？你想不想顺利啊？真是岌头啊，你小心啊，顺利跟着明天坐监了，顺利明天被卖了，顺利明天被屈了。但是原来耶和华上帝与约瑟同在，他就凡事顺利。没错，所以那个环境的顺逆不是必然的，但是耶和华的同在是真实的。 所以不要只是单单去停留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不觉得最顺境的时候，就否定了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上帝在这里，以色列人在旷野，人生有时候在旷野，但是耶和华上帝与我们同在。另外经文也有再提的第四十章了，36-38节，请大家一起读埋啊，唔该。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等到云彩收上去。夜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有云柱、火柱在其中，当然云柱、火柱就是一种保护啦。我们看回出埃及记的时候都很清楚，是不是外敌不能够去入侵到来，还有在黑夜的时候都有照明，所以是一个保护。但是更加经文讲的是讲耶和华上帝的同在。不单止是这样，这里经文还讲几时他应该行啊？云彩收上去的时候就行了。是不是摩西，是不是约书亚讲话几时行就行啊？不是啊，是上帝话几时行他们就行。完全不是他们的领袖，不是他们的百姓，不是他们自己喜好，咦，听日好天，我们听日行啦，咁后日唔好啦，即系温哥华成日都落雨，我们睇下 forecast， 再下一个礼拜嘅时候好天，我们就行啦。唔是，原来是睇云柱几时收上去嘅时候，几时要行。所以那个步伐或者是那个嘅时间咧，完全是由上帝所决定。就正如大家去讲嘅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呢是祷告，我们能够做的呢是专心的等候，专心的去等候，去依靠上帝。所以上帝 很妙的，无论是先头在西乃山，他告诉他们他跟他的百姓同在，现在更加要去到帐幕去跟他的百姓同在，并且呢一路要跟他的百姓同行，直至到他们入到迦南地。就算入到迦南地，他们都知道会幕都仍然在他们的中间。这个其实是圣经里面一贯给我们的信息来的，是吗？不单止是出埃及记，有人说出埃及记25章和40章好像是一个的那些书，帮那些书即是绑住那些书架呢，两边是25章一边，跟住之后40章一边，好像夹住中间的信息，代表上帝的同在。甚至乎有学者说，不单止是这样，由出埃及记直至到启示录，都是这样告诉你们上帝跟我们同在的，是吗？由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上帝跟我们同在，去到启示录他们受迫害，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上帝与人同在。所以其实是整体的一个信息。所以纵然告诉我们，没错，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仍然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困难，或者人生里面总有很多的难处，或者教会都面对着很多的崎岖，不过上帝总是与我们同在。而我们可以的是学习去等候，原来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引路、上帝的看顾是最好。有时候人自己想自由行的时候，未必是好的结果。你记得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他，他将要有儿子，他将要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等了这么久都没了。跟着撒来想到个办法，怎么不如叫他接士夏甲去跟亚伯拉罕一起，跟着就生了20玛利，所以直至到今时今日都还有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是不是？但上帝说这个不是，不是他要去承受应许的那个，要继续等，等了很多年的，80多岁的亚伯兰，他出去的时候是75岁，出吾尔的时候他去到99岁、100岁的时候才生以撒，是不是？等了很多年，不是第二天，上帝的应许不是第二天就实现，但要等的过程，那种信心去依靠神。但在这个依靠的过程，有时候凭了自己呢，有时候就会搞错了那件事，要单单的去依靠上帝。我想想，我人生里面都会是这样的，只不过幸好呢 未搞到很和这解的。我记得呢 最初呢，蒙神的呼召入到神学院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宣道会背景的，我信主的时候是在宣道会，所以你知道宣道会呢，宣道会的人呢以为只是一间神学院的，就是坚道神学院，因为我们是宗派的，我们很少知道有其他神学院。 咁當我祈禱嘅時候，我覺得啊，上帝，你係咪帶我入去見到仇院咧？咁我嘅牧師都推薦我嘅，咁於是咧我就要寫嗰個蒙召見證啦。但係咧我寫唔出，我明明係好清楚知道上帝呼召我嘅，牧師亦都推薦信都寫埋啦。但係我要我寫個蒙召見證嗰時候，我寫唔到，我就翻去同翻我牧師講，我寫唔到。咁佢話你寫咗少少交咗先啦，我真係寫唔到咧，我唔知點解，咁就唯有放低啦。原來長話短說，上帝唔係帶我去見到神學院，但係上帝帶我一間咧叫做香港神學院。咁啊，香港神學院啊，仲犀利咧，全香港得一間香港神學院啫喎。不過香港神學院咧好細嘅啫。嗰陣時候咧，我嗰陣時候讀神學咧，見到已經係百幾二百個學生。香港神學院咧，我哋有時講笑，連埋啲曱甴都唔夠一百個。我哋得十幾個學生，係老師幾個啊，同見到嘅規模差好遠。但係上帝帶我去。我覺得呢間係最適合我嘅神學院。到到我進修嘅時候，想讀去墮碩士嘅時候咧，我其實係想讀中國神學研究院嘅，大家都熟啦，中神。但係咧，原來當我想報讀中神嘅時候，已經過咗期啦，過咗期限，即係個申請嘅期限。跟住我又去報浸信會神學院啦，咁但係咧，我報咗兩間神學院，浸信會同埋信義中神學院。我其實心儀咧都係想入浸信會神學院多啲，咪近啲。但係點解浸信會神學院咧？佢話我收你，不過咧我冇讀過大學咧。佢話你要再去讀翻一年大學嘅，跟住去信義中神學院咧。佢話咧係即時收你，你淨係收四年嘅碩士，三年嘅碩士就得啦。咁我就去咗信義中。我回頭睇翻嘅時候咧，呢間神學院係最適合我。到嚟到呢一邊嘅時候，又係再進修嘅時候咧，我其實係想去 Vision 神學院讀書嘅。但係最後尾咧，上帝就帶咗我去 Vision 隔離嗰間 Carey 神學院。所以上帝好奇妙，有佢自己嘅工作，但回头睇翻嘅时候咧，系嗰个系上帝为我预备嘅路系最好啊！同埋都冇时间咧再讲咧，其实嗰啲时间唔系我自己心目中嘅时间嚟嘅，系上帝带嘅时间。原来觉得嗰个系上帝最好，只不过我要跟随住上帝嘅步伐，按照上帝嘅同在、上帝嘅带领，神与我哋同在，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就是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每一个的人生。但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时间表呢，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的时间表很不同的。我很喜欢这一位的神父，这一位德若俊神父呢，他说呢，我们在一个艰难的时候，人生里面呢，一定要信靠那一位做事很缓慢的上帝。我不知道你觉不觉上帝做事很慢的。所以咧，好中意好 efficient 嘅弟兄姊妹咧，真系对唔住啦！即系我哋嘅上帝原来做嘢唔系咁 efficient 嘅喎。我哋嘅上帝原来咧系缓慢工作嘅上帝，但系你信唔信得过佢带领嘅时间先系最适合嘅时间？缓慢嘅意思系只不过唔系按照你同埋我想嘅步伐啫嘛。但如果你同埋可以放低自己去跟随上帝嘅时候，信得过上帝拣选嘅时间系最好嘅时间。有冇嗰份嘅倚靠，嗰份嘅信靠上帝嘅带领？有一次咧，有一位嘅外国人，嗰位咧叫做 McMillan， 佢咧就去访问中国教会嘅巨人王明道先生。咁佢就访问佢，佢话咧，即系佢认识佢喺教会里边，中国教会里边好重要嘅人物啦。點知佢一去到訪問佢嘅時候咧，就俾王明道反問翻佢一句。佢話：年青人，我想問下你，你作為基督徒，你點樣與神同行啊？咁呢一個嘅年青人咧，就去答佢啦。啊，即刻諗點樣與神同行啊？參加門訓啦，祈禱啦，日日讀聖經啦，跟住之後咧，我要去傳福音啦。咁王明道就答佢：佢話呢啲嘢都係重要，不過咧，最重要學習與神同行嘅咧，就係你唔好行得快過上帝。王明道话佢嘅一生里面咧，好能够一个嘅悔改嘅就系，佢话我好多时候咧话同上帝同行，但其实我系跑紧啊，跑喺上帝嘅前面。所以佢话原来学习与上帝同行咧，就要乖乖地去行喺上帝嘅后边，去同神同行。过咗好多年之后，同一位嘅年青人。當然過了很多年了，成為了中年人 的基督徒了。他就再去訪問王明道，那時候王明道已經放了出監了，他坐了監二十年的事。放監之後他訪問他，接著之後他就問王明道， 你在监牢里面一生学的是什么呢？王明道说，在监牢里面20年呢，什么都做不到。我先头觉得自己是很无用的，什么都不可以为上帝做。但是他说最后的时候，上帝给他学习了一个功课呢，就是20年里面学习等候，学习顺服，学习按照上帝的时间去紧紧跟随上帝。原来上帝做事的步伐是这么慢的。他说他就学习去欣赏和跟随这一位缓慢的上帝。所以无论是那个德日进亦或是王明道，他都告诉我们，原来我们要去专心等候。不过上帝的应许是从来都不落空的，上帝同在，上帝同我们同行。不过不要我们自己跑在上帝的前面，不要自己按捺不住，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是紧紧跟随上帝。大家都试过按那些红绿灯，按那个掣吧。我喜欢出声那些呢，就是我太太 很贪玩的，很喜欢经常按这些掣的。所以我跟她一起走的时候，我就由她按了。咁有時佢又喺度撳啦，即係特別係側邊冇人嘅時候咧，我哋就喺度撳。咁佢會專登撳好多下。你知道未行得嘅時候，佢會出咩聲啊 ？Wait， 咁你不斷撳，佢就不斷 wait。會唔會都係我哋嘅寫照嚟嘅？我哋好心急去撳，上帝快啲啦，上帝快啲啦，或者自己行動快啲啦。但係 wait。又或者電腦出緊啲嘢嘅時候喺嗰度等咧，冇乜人中意嘅係咪？我哋梗要換個咁快嘅啦，換咗佢啦，太舊啦，即係等咁耐嘅 work 噶啦，冇人中意。但係有時候信仰或者人生原來就係要咁樣去等候上帝。中意呢位嘅作者，佢寫三本書，一本書咧就係咧個 When God Say No，When God Say Go， 但係中間咧有 When God Say Wait。我哋每一個嘅基督徒都需要學習呢一個嘅屬靈嘅操練。上帝有時話 no， 上帝有時話 wait， 但係上帝有時話 go。我哋等候上帝，上帝必然與我哋同在。上帝呢個應許，但係我哋能夠按住佢嘅步伐同我哋同行。上帝話呢個係聖地，因為上帝與門諾會平安堂嘅弟兄姊妹同在。与你们的教会同在，让我们能够一起跟随上帝。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你的应许从来都不落空。你是真真实实与我们同在的神，无论是昔日的时候透过会幕、透过圣殿、透过主耶稣基督你的道成肉身，你彰显告诉我们听，上帝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为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经历的人生，为到门楼会平安堂所经历你自己的带领。纵然有时候我们仍然在旷野，好像未活在迦南的美地一样，但让我们紧紧去跟随你。当在会幕的时候见到你的荣光，见到你的云彩，我们去感受到上帝你的同在，也都让我们见到人生里面正见到云柱火柱，上帝你的带路，上帝你的引领，也都俾我哋学习谦卑、顺服，俾我哋学习信靠上帝。你嘅时间总系比我哋自己嘅时间要更好。多谢你，我哋求你祝福，求你继续复兴使用你自己嘅教会。呢个系你所爱嘅教会，而你系教会嘅元首。我哋愿主耶稣基督与我哋每一个同在，祈祷奉靠主耶稣名字求，阿门。